但是一直也没有问他的名字，也没有问他的来历什么的。这就是一个风流男人的秉性吧。你不需要知道你是谁，来自哪里，你只需要和我一起度过这愉快的时光就好了。 你知道我想到的是谁吗？刚才说的那个扮演者，他叫莱昂纳多。 哦， 他演过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， 好吧， 百万富翁啊，挥金如土。 不知道他演一个文质彬彬的作家会是什么样子，不过他的眼神是挺迷人的。 是 的， 好，继续啊。 好吧，莱昂纳多遇到了这个姑娘， 那是不能让人抗拒的。 对，然后吃完饭以后，这个男作家呢就尝试性的问这个姑娘，你愿不愿意上我家坐一会儿。一般来说女孩子嘛都会比较矜持，对吧？尤其是第一次见面，还是一个18岁的小女孩。可是没想到的是，这个小女孩想也不想的脱口而出就好吧。于是这个作家就对这个小女孩更加刮目相看，觉得她身上好像有一种令人惊奇的东西在打动着她。 哎呀，你看啊，就有的时候吧，我们看一些作品啊，生活当中可能还真没遇到过有坏人想对一些姑娘使坏哦。前两天有一个这样的案例啊，为了让大家更加的理解这本书啊，前两天有一个中国的啊，一个这个劫匪，他劫持了一个女的。你看那新闻了吗？ 没有。 他拿刀，他要杀她，他说就是问那女的怕不怕。那女的是人质啊。是吧，死就死呗。那女的这么坦然淡定，把那个解救她的民警都震惊住了，就是一点都不怕，来呗。来呗，要不我帮你啊，这个意思啊。最后那劫匪还是成功的被警察，我英勇的人民警察制服了。就有的时候这坏人啊，或者说呢心怀不轨的，或者说有一些这个非分之想的人啊，他试探性的给人下一个套，是吧？没想到对方很淡定啊，这个好像见怪不怪似的，但是呢又很纯洁，不见得是那种老手哈、行啊，反而会让他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下手了哈、 但是这个故事的方向和你说的是相反的。 这个哈，莱昂纳多 更好意思下手了。 他怎么办了？ 他就下手了。 下手了。 他只不过因为这个姑娘的与众不同，于是对她产生了更大的兴趣。 在他众多的姑娘当中，对于这个姑娘来说， 对他准备好像捕捉一个猎物一样的去反复的去追逐，但是没想到这个猎物主动的扑到他怀里来了。这是他在过去的风流史上可能是没有遇到过的。所以这个姑娘有点特别嘛， 这种心态啊。我相信书里面肯定有一些有意思的文字描写、 对对，因为茨威格他就长于心理描写， 但是说实话香露是没有过、只能在文字里面找。各位听众朋友，你有过这样的心态吗？ 是不是如果有一个姑娘这么容易的说好啊跟你走，你就害怕了？ 是吧，我想每个男人可能有每个男人不同的回应哈。好，接着说。 对，然后他们就约会了几次，非常美好的记忆，尤其就是在这个姑娘离开之后，这个作家都会非常体贴的显示了一位绅士的一种风度和柔情，都会送她几朵她房间里的白玫瑰，作为一个礼物。这是一个当然小小的细节啊，不是很重要。那么等到过了几天之后，因为这个作家他经常要各处去旅行，他是作家嘛，要收集素材，于是他走之前就跟这个姑娘说，等我回来我再来找你。但这个姑娘呢，他又很矜持，这个时候你又觉得他很矜持，就是他并没有留下自己的真实的名字和住址，而是给了这个作家一个第三方地址，就好像代收快递的一个第三方地址一样。等着他来找他，这样好像他能掌握主动权嘛，是吧？可是从此以后这个姑娘就再也没有收到过这个，就是说这个作家出了一趟差，几个月回来之后就把这桩事儿给忘了。 就风流才子嘛，总是容易啊移情别恋，总是容易喜新厌旧的。 对，对他来说，这就是一朵他偶然间采撷的一朵含苞待放的一朵玫瑰花。开完了就忘到一边去了，就忘了。这是 对于他来说就是露水情缘嘛。 是啊是啊，因为他的一生当中这样的事情太多了。这是他生命中的第一个女人的故事，我觉得挺有特点的。第二个女人是在哪儿碰到的呢？相当于就像比如说是夜总会吧，迪厅吧，就这样的一个场合，所有人都在纸醉金迷，很放荡，很那个就是很享受。其中有一个女的引起了他的注意，这个女的是一个